的爱没有把握，就当我从来没有过，还是忘了你，忘了我。 那年夏天，我和你躲在这一大片宁静的海，直到后来，我们都还在对这个世界充满期待。星空出了一块，很高兴遇见你，让我终究明白，回忆你真是精彩。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这些是我们的舞台，但你却不在，把日记写满关于我们青春的记载。我的明天依然有你更精彩，你的笑容给我关怀。好朋友苦和累也要分担，许还是会失败。 Baby don't cry， 你的出现鼓励我们勇敢站起来。 Yeah， 我的梦想从此不会再更改，你的想法我全明白。这感觉因为你迫不及待，原来你一直在。 原来你一直比我更明白，你是

听经典。 生活都抬起头，

甜蜜，我一样感谢你。给我一个吻可以不可以？飞吻也没关系，我一样心感激。给我一个吻敷衍也可以，飞吻表示甜蜜。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二级逻辑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天空小仔登陆京东众筹，超低优惠奉献给九六九听众。点击京东众筹搜索天空小仔，人工智能领域的第一个大众爆品，可以跟你多轮语言交流的伙伴、亲子游戏、家庭互动、智能升级、孩子的礼物，第一个人工智能伙伴天空小仔。招商电话010-6021-9900，九六九超低优惠，点击京东众筹搜索天空小仔。 幸运飘过敏感的鼻尖，我的眼又开始淹水，在这小小又平淡的空房间，潮湿的发霉味逼迫我去想念，一口气花掉我大半年的薪水，同样看你一眼，很难鼓起勇气与你面对面，眼睁睁看你们渐渐走远。陌生城市，陌生的街，我来回走了几百遍，甜蜜的昨天，失乱的今天，一切都显得荒谬无解，解不开心中的隔阂，已无法再冷静面对失恋的眼泪，竟是那么咸。 解不开心中每个结，已无法再